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建筑意嘅时间啦，今集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讲中国建筑，而中国建筑咧，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特征嘅，当大家去望喺个建筑物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嗰个焦点咧都会摆咗喺建筑物嘅屋顶上面，咁的确咧呢个屋顶咧亦都好吸引大家嘅眼球噶。咁其实咧中国嘅屋顶咧都有好多种唔同嘅制式嘅，为咗让大家咧都比较容易啲去明白。我哋亦都将咧有关嘅图片咧上载咗上去我哋嘅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大家咧可以揾翻第五台建筑二嘅节目，喺我哋今集咧就可以见到唔同嘅图片啦。咁大家可以咧按图索骥，听住我哋嘅讲解，然之后咧对照住图片咧去认识一下啦。咁我又想知道啊，点解中国嘅屋顶会咁特别嘅咧？因为我哋睇落去个屋顶有时又唔使做到咁大㗎，咁做到咁大应该都系有一啲嘅象征意义喺入面先至有个咁样嘅表现出嚟㗎嘛。 同埋你之前咁多集讲西方建筑嘅时候咧，一就睇啲拱啦，即系嗰啲嘅大嘅圆顶啦，系啦，即系嗰种啦。另外一种咧就系睇一啲宗教建筑里面嗰啲嘅尖塔啦，即系一系咧就系向上尖嘅，一系咧就向上圆拱。咁但系咧，中国式嘅屋顶咧，系完全另外一种嘅描述嘅语言嚟嘅，即系冇办法用正话我哋讲嘅嗰种西方建筑嘅屋顶嘅形容去处理，好似真系同世界系完全唔同嘅，即系独一无二嘅一种形态。 都可以咁讲嘅，不过就当然又唔可以话独一无二啦吓。西方亦都有简单啲嘅建筑嘅，我哋又唔好谂住全部都系好似教堂嗰啲石结构咁复杂啊。咁佢一样有类似中国式嘅斜屋顶咁样嘅吓。当然通常就系会用木结构啦。咁而中国建筑嗰个咁嘅斜屋顶吓，伸到咁出咁大吓，其实最主要就系受到佢嘅木结构啊呢一种咁样嘅物料咧所控制住、所影响住嘅，咁啊导致佢啊造成呢一种咁嘅斜嘅大屋顶吓。 你嘅意思系话嗰个屋顶系用木做嘅，因此会受到咁样嘅影响啊？定还是系主要嗰个框架式结构系用木，所以会有咁样嘅做法？ 其实就互为影响啦吓。咁首先我哋通常容易啲去理解咧，就系考虑佢嘅物料啦，用木啦，同时咧。佢亦都因应住正常啊，所有嘅古代嘅建筑咧，其实都系用比较斜嘅，好少用平嘅屋顶噶嘛，系咪？咁斜嘅屋顶咧，佢最大嘅好处就系可以射走嗰啲雨水啦吓。咁、如果唔系咧，好似现代建筑咁样咧，咁大量嘅平嘅屋顶咧，就必定系需要有一啲嘅 去水位、 去水嘅渠啊呢啲咁嘅情况嘅。咁而如果用斜嘅话咧，就可以直接喺个屋檐嗰个边嗰度咧射走啲雨水，甚至乎亦都可以射走更加重嘅，譬如雪啊呢啲咁嘅情况。咁所以咧，譬如咧，我哋研究民居咧，有个特征嘅。如果你发觉咧嗰、那个屋顶咧嗰个坡度系越斜嘅话咧，有两个可能，一系咧就系嗰个地方咧，可能譬如好似东南亚嗰啲咧，有好大量嘅雨水嘅。咁另外一种咧比较斜嘅咧，譬如就去到北方啦，咁就系假设咧可能会落雪啊，因为雪嘅重量系可以好重噶嘛，咁所以咧特登系做斜啲嘅，咁嚟到去比较容易啲去令到啲雪啊射翻落嚟咧，唔使增加嗰个屋顶嘅重量。 咁但系咧，系咪啲屋顶嘅材料都系用木去做咧？我哋好多时候睇我哋会讲瓦顶，瓦顶用瓦去做嘅。咁其实屋顶嘅用料系点样噶？ 其实首先就从最底层去讲先咧，就系一啲木嘅梁啦。中国建筑有不同类型嘅梁啦，吓咁有啲系打环嘅，有啲系斜嘅。咁梁以外咧，就喺佢上面，通常咧都会再加一啲嘅木板，咁然后咧再加一啲简单嘅灰啊、泥啊呢啲咧，咁再喺上面咧就铺呢啲瓦片咁样嘅。咁当然喺铺瓦片之余咧，我哋之前亦都提过啦，更加早期啲嘅形式咧，可能系铺一啲干草喺上面嘅。 其实有冇一啲屋顶系唔系用木去做咧？因为我哋做一啲资料搜集嘅时候见，好似有啲嘅屋顶咧，甚至都系用砖嚟做都得嘅，系嘛？ 冇错啊！中国建筑咧，其实就去到明朝啊呢啲咁嘅时候咧，之前亦都提过啦，即系砖嗰个生产咧就比较成熟啦。相对于早期咧，系多咗用砖嚟到做承重嘅。咁主要就系用砖墙呢一种形式。咁有啲情况咧，可能喺砖墙嘅里面咧就冚咗一啲嘅木柱。咁如果係用磚牆去冚咗啲木柱嘅話呢，咁佢承重呢主要就係用木柱嘅，而磚牆呢就係非承重嘅。咁但係有一啲嘅磚牆呢，佢本身係唔會再加一啲木柱喺中間，咁嗰啲呢好明顯呢就係個磚牆直接承重㗎啦。 之前講西方建築咧，都話如果我哋用磚去做咧，即係嗰個嘅技術誒，又好似羅馬時期嗰啲有啲做個拱形啊嘅頂啊咁。咁但係如果中國嚟講啦，用磚嚟起，當然應該比例上面會比用木或者用瓦嘅少啲啦。 一定 咁係啦。咁而嗰個做法係咪都用翻我哋中國話即係金字頂？你之前成日講嗰只三角形嗰只嘅形狀去做嘅咧？ 個屋頂個形狀咧，首先係分兩。个方面就是室内的形状和室外的形状。室内的形状如果是全部用砖的，包括屋顶的直接支撑屋顶的结构，通常都会类似西方用拱啊、卷啊或者穹窿啊，这些直接上屋顶的部分都有这样的情况。尤其在明朝啊或者以后的清朝，有一些叫做无梁殿啊，这些这建筑物无梁那个梁呢，其实即是讲紧木嘅呢个横梁啦，系啦，咁啊，所以咧，佢哋通常咧，如果呢啲冇木梁嘅建筑物咧，直接用砖拱啊呢啲结构做嘅话咧，通常咧都叫佢做无梁殿嘅。咁喺中国咧，其实唔止一座无梁殿嘅，有好多座无梁殿嘅。咁但系咧，再去到个外边嚟到睇咧。由於中國建築一向嗰個施工嘅慣性啊，或者係人對於屋頂應該係咩形狀呢，有一啲咁嘅慣性喺度嘅，咁所以呢就算係用磚拱啊或者穹窿呢，咁喺外邊呢佢其實佢都係做返一啲斜屋頂咁嘅形狀嘅。咁但係喺個外邊亦都加埋一啲嘅照樣係鋪嗰啲嘅瓦片喺上面嘅。 讲起屋顶嘅形状咧，我谂一般听众或者一般嘅人咧，对于中国建筑唔系话有好深入研究嘅话咧，好多时候我哋睇落去一个中国嘅建筑物入面咧，就会觉得好似栋栋都差唔多嘅。即系我好似我记得有啲以前有啲嘅外国嘅人亦都会咁样讲嘅，一啲人就係话中国嘅建筑呢就冇乜艺术性嘅，咁都系啲工程学啊咁样，咁唔系咁赏识嘅。咁我哋可能一般人睇落去都会觉得个个屋顶都差唔多㗎啦。咁但系经过我哋咁多集啊 ,Stan 同我哋讲一啲唔同嘅例子之后，我哋都会见到其实屋顶呢都有好多种唔同嘅形状，亦都好多种唔同嘅分类。咁啱啱亦都有讲到咧，除咗话有啲砖嘅结构之外，更加多嘅就系木同埋瓦片去做嘅一啲结构啦。咁而呢一啲嘅唔同嘅分类咧，我谂我哋可以就住呢一个嘅项目咧，今日就主要讲多少少。咁究竟阿 Stan， 你有冇数过有几多种唔同嘅屋顶嘅形状嘅咧？ 大类嘅大分类 咁样咧，首先咧，我哋一般对中国建筑嗰个印象咧，其实系主要都系嚟自汉文化嘅嗰一类型嘅建筑嘅。咁嗰啲汉文化 主導嘅建築物咧，基本上都係所謂嘅金字斜屋頂啦嚇。咁佢哋亦都係用木結構啦。咁但係其實咧，好多主要係譬如少數民族啊，或者邊疆地區咧，有好多更加可能你會話覺得奇怪啊，或者係喺呢個金字頂以外咧，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屋頂嘅啊。譬如回教啊嗰啲，咁佢哋嘅清真寺。去到新疆嗰度，亦都會有一啲嘅窮龍頂都唔頂嘅嚇。咁、當然佢哋 即係半球體嘅嗰一種。 係啦，咁佢哋就當然，如果做窮龍嘅話，咁就正常就唔會再用木結構啦嚇、就用啲磚石嘅結構嚟做啦。咁另外亦都甚至乎有平頂都唔頂嘅，譬如西藏咧都會有啲係平頂。咁但係用得平頂嘅，你會知道嗰個地方咧喺古代，如果係冇一啲嘅去水嘅渠位咧，咁正常佢。一定是雨水比較少的地方啦，咁亦都再有其他，譬如去到蒙古包嗰啲，亦都有更加多嘅唔同嘅形式啦。咁、但係咧，就算喺漢文化裏面咧，有一啲嘅例子咧，有普通兩邊斜屋頂以外咧，都會有一啲其他形式嘅，譬如園林咧，咁佢哋咧就會玩多啲唔同嘅形狀噶啦嚇，譬如所謂嘅四角攢尖啊呢一啲咧，一般嘅涼亭我哋香港人都會見到好多啦嚇，咁通常都係如果平面睇係方形啦，咁佢都係屬於斜屋頂，不過四邊都有斜面嘅嚇，咁有啲咧甚至乎係圓形嘅攢尖啦，譬如最出名啊，梗係天壇啦，咁其實即係一個我哋如果英文就cone咁嘅形狀啦嚇。咁一個桶形咁啦，咁亦都有啲甚至乎係用長形嘅拱券啊呢啲咁嘅情況，甚至乎三角形嘅攢尖都有嘅，其實都係千變萬化。不過主要嘅我哋嘅印象都係嚟自兩邊或者有時係四邊嘅一啲鋪咗瓦面嘅斜屋頂。 我諗呢度咧就可以趁住今日我哋特別去講屋頂嘅時候咧，再深入少少，將呢啲分類一啲細節咧都可以介紹俾大家。啱咧 Stan 所讲嘅攢尖式屋顶咧，大家上翻去我哋网站入面咧睇到啦。第一幅图咧就系攢尖式屋顶啦。咁而攢尖式屋顶嘅例子咧，我哋就喺图片入面，我哋就拣咗北京故宫嘅中和殿。可以见到咧，屋顶咧就冇正脊嘅，而喺四条垂脊嘅顶部咧会合埋一齐，中间就有一个宝顶。呢一个咧就系攢尖式嘅屋顶啦。 其实咧，屋顶嘅形式咧，亦都同个平面嘅形状咧，好有关系嘅。咁啊，攢尖嘅屋顶形状咧，你可以知道咧，佢嘅平面形状咧，一定系正方形噶啦吓，或者圆形啦，圆攢尖都有。佢因为系正方形，咁所以咧，佢嘅长同阔咧嘅长度一样啦。咁所以咧，去到个顶嗰度咧，就唔会出现打横嘅正脊嘅，因为假设基本上所有嘅建筑物同一座建筑物咧。基本上佢嘅斜屋顶嘅坡度咧，应该咧就系、每一个都系一样噶啦。咁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咧，正常正方形嘅平面咧，咁佢嘅屋顶咧就正常系唔会有正脊出现嘅。咁如果你嘅长同埋阔嗰个差距长度越大咧，咁嗰个正脊咧嗰个长度正常咧应该会越长嘅。攢尖顶咧，其实就你等于系好似金字塔咁嘅形啦。咁你都会。想象到啦，一定會有四條打斜嘅屋脊嘅嚇，咁、因為嗰四個面佢哋相交嘅地方就有四條垂脊啦，其實都係叫垂脊噶啦。咁但係咧，我哋如果再睇翻不同類型嘅斜屋頂咧，基本上就係有啲係四邊啦嚇嘅斜面啦，咁咧另外有一啲咧就只得兩邊嘅斜面嘅。咁四邊斜面嘅咧，主要就係出現清朝我哋叫武殿頂啦，咁或者係呢個歇山頂咧，都係有四邊嘅斜面嘅。咁如果係兩邊斜面嘅屋頂咧，咁基本上就係一係就係硬山屋頂，另外一種就係叫圓山屋頂。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广阔凌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咁继续咧，同大家讲中国古代建筑入面嘅屋顶。 咁大家呢继续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rthk.hk 呢，就可以喺第五台节目建筑二嘅版面入面呢搵到我哋今集所上载嘅五幅图片。呢五幅图片呢就係今日我哋主要所讲嘅五种中国古代建筑嘅屋顶制式。第一幅图呢就係斩尖顶，第二幅就係武殿顶，第三幅呢就係歇山顶，第四幅係硬山顶，而第五幅係圆山顶嘅。 听啊，我哋成日都听讲，正话得啊 ，Stan 都讲少少嘅差异之处，可唔可以再讲多啲咧？即系譬如武殿顶系咪佢自己都有内在嘅变化，同埋武殿顶佢嘅最大嘅特色系喺边度咧？ 嗱，武殿顶咧，以前亦都提过啦。一般都相信咧系中国建筑嘅其中最古老嘅形式。咁啊，有啲人会联系到可能系嚟自帐幕结构嘅。咁而由于佢亦都系最古老咧，咁好多时咧。佢亦都形成咗喺一啲重要嘅，尤其是官方建築嘅一啲大型嘅建築群裏面呢，通常最重要嗰一座大殿呢都係用武殿頂嘅。咁自古以嚟都係咁㗎啦。咁武殿呢個名呢其實就唔係一個好舊嘅名稱，咁呢個係清朝嘅名稱嚟嘅。咁再早期啲嘅相同類型嘅形式呢，佢用另外一啲名啦，譬如叫五隻殿啦。 咁而武殿顶呢可以话系我哋喺咁多集入面呢提得最多嘅屋顶啦。咁呢一个屋顶呢，我哋喺网上面嘅图片呢亦都系揀咗最出名嘅一个，就系、是、北京故宫嘅太和殿。呢个系一个从檐嘅屋顶啦。屋顶嘅顶部呢一条打横嘅正脊。正脊呢两端延伸落去呢分别就会见到四条嘅垂脊。咁就为之五脊殿啦。 所以呢另外呢又会有一种咧叫做九隻殿嘅，咁啊仲复杂啲嘅，佢其实系等于系一个山墙嘅结构喺上面，咁下面咧就系再有四边嘅打斜嘅屋顶，咁样可以话系山墙结构同埋武殿嘅混合啦。 咁而喺网上嘅第三幅图咧，就见到北京故宫嘅乾清门啊，乾清门上面嘅屋顶咧就系歇山顶啦。打横嘅一条正脊咧非常之长噶，两端垂落嚟咧分别咧都有两条嘅垂脊，加埋就已经有五条脊啦。咁而喺四条垂脊嘅底部咧，各自亦都延伸多咗一条嘅叉脊出嚟，或者叫唱脊啦。呢条叉脊嘅斜度就比较平一啲嘅，就冇垂脊咁斜啦。咁咧我哋就可以见到啦，加埋咧就会有九条脊。咁、那个形式咧亦都同太和殿嗰个五脊殿咧系有所不同嘅。 咁、而山墙结构又之前提过就分成为圆山同埋硬山呢一两种。咁基本上咧就构成咗中国建筑最主要嘅四种基本嘅屋顶形状。 咁我哋见到呢第四幅图入面呢就係、是、沈阳故宫入面嘅其中一座建筑物。咁佢就係硬山式屋顶嘅设计。咁呢个屋顶嘅承重呢主要就係来自呢间屋嘅两侧嗰两埲嘅山墙。咁而硬山式屋顶嘅特点呢就係、是、屋顶呢就係同建筑物两侧嘅山墙呢係对齐嘅。换言之就係一个平面嚟嘅。咁如果係屋顶呢係突出咗两边山墙呢，就好似第五幅图咁样。咁就会变成圆山式屋顶啦。咁我哋网站上面所见到嘅圆山式屋顶呢，就係、是、五台山佛光寺入面嘅文殊殿。咁好明显呢，大家亦都见到屋顶呢嘅侧边呢係比起山墙呢係伸咗出嚟嘅。 其实我哋成日讲嗰个中国大屋顶呢，有牵涉一个点解会夹到咁出呢，其实喺功能上呢有大嘅作用嘅。咁首先就係射雨水啦，咁佢越伸得出呢，咁佢嘅雨水越射得去离开个屋嘅室内位置，甚至乎就算有户外嘅外廊呢走廊呢，咁都会可以俾雨水唔会去入到去嗰、那个。 即係唔会撇走啦。 係啦。咁所以伸得越出呢，咁呢就里面呢就应该越干爽嘅。咁所以呢去到如果有一啲專場嘅話呢，咁喺中國古代呢其實都好少直接會俾個雨水撇到嘅。如果你個出檐我哋叫做佢夠出嘅話呢，其實長年呢就算幾大雨呢，佢嘅牆身無論係專場好或者更加古老啲嘅，有時係用泥 嚇嚟到做坑土啊呢啲做牆嘅話咧，咁佢都冇咁容易俾雨水撇濕，咁啊亦都有個防水嘅作用，亦都係比較冇咁容易去老化啦嗰啲牆身。咁但係咧再有一啲變化嘅，首先譬如如果個正脊嚇冇咗嘅話，點為之冇咗正脊咧？即係譬如兩邊屋頂佢直接有一個圓圓地咁樣嘅方法直接過渡嘅話咧，咁咧嗰種咧就叫捲盤。咁另外一種變化咧，就係、主要係為咗增加嗰個建築嘅氣勢啦，或者係表現佢更加高級咧，咁咧就會出現所謂嘅重檐啦。咁一般我哋講屋頂咧，如果唔提話有重檐嘅話咧，基本上就係假設得一個屋檐嘅。咁重檐即係話咧喺個主要嘅屋頂嘅下邊。就再加圍住邊咧，再加啲次要啲嘅屋檐，咁所以咧就造成重檐。咁歷史上咧，有一啲人去估計咧，曾經亦都有可能會出現過超過兩重嘅重檐，譬如會出現三重檐啊，甚至乎四重檐。不過呢啲咧就可能係喺學術上咧未必係有好豐富嘅證據，咁都係一種理論嚟嘅啫。咁譬如尤其是好早期嘅。有啲人去研究秦朝嘅阿房宫或者系咸阳宫嗰啲咧，有假设过咧，佢有可能系会出现三重檐，甚至乎四重檐都唔定嘅。 嗱，咁我又即系咁问啦，系嘛？即系话咧，我哋讲冇殿顶咧，最大特征可能就五条啫， 系 一定五条啫啦，除非佢其他嘅变化啦。 除非重檐 啦。咁咧，如果佢系啦，咁但系如果佢系揭山顶嘅话咧，佢就系九只嘅。咁所以咧，即系普通人最容易分咧就系话，望一望佢只数有几多。 嗯， 啊、如果佢五只。 就大就 五隻電咯，佢係九隻就係九隻電啦。咁如果佢咧垂直咧，側邊兩邊同兩邊山牆係黐埋嘅，咁咧就係硬山。如果佢突出嚟嘅就係圓山。 我哋可以揾多少少例子，咁等大家咧亦都可以一邊聽一邊睇嘅。咁咧我哋主要咧就係揾咗一幅嘅畫作嘅喎。咁呢一幅咧就係王振鹏嘅《龙舟图》啊。咁呢幅畫咧依家咧就係台北故宮博物館嘅馆藏嚟嘅。咁由於版權嘅關係咧，我哋就不能夠上載喺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上面，咁不过咧，大家喺搜寻器上面去揾咧，都非常之容易揾得到嘅啫。只要喺上面打翻元王振鹏龙舟图就得噶啦。元就系元代个元啦，王就系三画王嘅。咁大家咧揾一揾，咁呢幅图咧，咁大家咧亦都可以见到喺上面咧有好多个建筑物，咁亦都唔同嘅建筑物咧有好多种唔同嘅屋顶咧，大家如果呢一集我哋讲屋顶，大家聚焦喺屋顶嗰度先，咁就可以睇得到。咦，呢度咧就已经有数得出好多种唔同嘅屋顶噶咯。咁我哋使唔使逐样介绍下咧？即系嗱，我哋依家通常睇画由右至左咁样去睇一睇啦。嗱，最右边咧，咁就系一只龙舟嚟嘅，一只船嚟嘅。系咪因为用木制嘅建筑物，所以其实喺船上面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咁高咁大嘅建筑物嘅？我谂西方嚟讲会比较少啲啊嘛。 其实中国嘅船咧系咁，即系有一种好似建筑物咁嘅形态喺里边系都常见嘅。譬如即系我哋唔讲远啦，我哋讲近，譬如珍宝海鲜房，你谂下，即系佢哋个观念里边就系用咁嘅方式去处理嘅。即系其实画舫以前其实唔系航海用啊嘛，嗰啲船系喺运河啊或者啲湖上面使用。咁其实系风平浪静嘅情况之下咧，系俾人哋娱乐去用。咁呢种嘅船咧，系起成一个楼咧，对于中国人嚟讲咧，系好恰当同埋好正常，即系其实一个俾佢喺里边起居嘅一个地方嚟噶嘛。咁所以有咁嘅形态咧，即系而家望落去好似好特别，咁其实咧都系可以理解 嘅。咁啊，如果睇翻呢幅画最右边嗰只咁嘅龙舟咧，佢啊出现咗嘅屋顶咧，就我哋头先咧全部都冇提过嘅吓。嗰、个咁嘅龙舟嘅屋顶系更加复杂，咁啊所谓嘅十字脊嘅揭山屋顶啦。咁啊其实。基本上都是揭山，不過呢如果你喺平面睇咧，即係喺天空嗰度向下望咧，其實你會見到屋頂咧有十字形嘅正脊嘅， 嚇。 咁、其實即係話將嗰、個揭山咧再重複，咁啊扭咗九十度，咁啊所以咧會出現咗無論喺正面啦或者側邊睇咧，都係差唔多樣嘅，都係出現咗揭山嘅屋頂嘅。咁呢個係比較複雜啲，亦都。好多時咧就會攞嚟做一啲嘅樓閣嘅，咁喺好多古畫咧，我哋都見到呢啲咁嘅例子嘅。咁而呢只龍舟咧，複雜性咧唔止係呢個十字脊咁簡單，再加埋佢亦都係重檐嘅，咁啊亦都令到佢成個樓閣咁樣嘅形態咧，喺個龍舟上面咧就更加你可以話更加 grand 啊，更加華麗啦。 如果再向左边睇咧，咁啊仲有好多嘅建筑物嘅，咁啊呢啲系固定嘅，就唔系船嚟噶啦。咁我哋都会见到有呢幅画里面主要表现嘅都系歇山顶啦，即系另一个名字就系九脊殿啦。咁佢会有啲系有松檐啦，甚至乎喺松檐之余咧，喺佢正面咧再加多一啲比较次要啲嘅歇山屋顶，咁啊令到屋顶嘅形状啊更加复杂。但係如果講緊最複雜呢，可能又要再去返左邊嗰度去睇啦。咁呢最左邊有兩座樓閣嘅建築。咁首先譬如最左邊嗰度睇先啦，嗰、那個呢就最大型啦，最高啦，最複雜啦。咁又係其實佢超過一層，咁所以呢每一層本身亦都有一啲嘅屋頂嘅形式喺度嘅。咁但係佢上面嗰層呢其實本身又係一個松檐喎。咁佢嘅松檐嘅最高嗰個部分個頂咧，亦都係用十字脊呢一個歇山形式嘅。咁但係咧，由左邊數起，第二座咧本身係一個一層嘅建築物，咁但係咧佢都係重檐嘅。咁但係咧佢又比起左邊個更加複雜啊！就係十字脊嘅歇山之餘咧，再冚咗一個四角棧尖喺裏邊。咁所以咧，其實好似即係話將呢個十字脊嘅歇山屋頂咧，再加一個金字塔形喺上面嘅，而金字塔咧係比起佢嘅歇山咧更加高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中國嘅建築咧，如果有人話喂好悶喎，嚟嚟去去都係嗰四種嘅話，咁啊其實係錯啦。當然我哋而家見到嘅建築物咧，其實有呢一種喺呢幅畫裏面啊，元代嘅話其實所見到嘅咁複雜咧，而家比較少啲嘅。咁一般喺畫裏面咧，我哋其實仲見到好大量嘅，尤其是係元代啊，或者數翻上去宋代咧，有大量嘅古畫咧，都出現一啲好複雜嘅屋頂形式嘅。 藝我嘅古城，傾渠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建筑二嘅节目啦，跟住落嚟咧，继续会同大家以电影去讲中国建筑嘅。咁啊，兜兜转转翻嚟咧，今次我哋嘅电影咧有张艺谋咯， 系啊， 我哋之前亦都讲过几套张艺谋嘅电影啦，《长城》《满城尽带黄金甲》都有提过。咁原来Stan 都系喜好张艺谋 嘅，系啊，佢唔单止喜好张艺谋，佢应该都仲系李连杰嘅粉丝。因为咧，两出李连杰主打嘅电影咧，佢都系有选到啦。 建筑二，亭台画影间。英雄。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上映，故事背景是战国时代，当时秦国国力最盛，其余诸国屡战屡败，于是刺杀秦王之举屡见不鲜。秦国亭长无名，以其高强武艺以及谋略，先后将威胁秦王的三大刺客长空、残剑、飞雪击杀，获秦王接见，上殿与其对饮。殿上无名将击杀三大刺客的过程娓娓道来，不过就惹起秦王疑心。武艺超群的无名与秦王只有十步之遥，而所有侍卫却在百步之外，究竟无名此行有何目的？秦王之命又能否苟延残喘呢？ 今次呢套英雄呢，就大家应该好多听众都会有睇过，亦都系一出非常之出名嘅电影。咁以张艺谋嘅电影嚟讲呢，我系十分之喜欢呢一套㗎。咁那个感觉都好有嗰种悬疑嘅色彩嘅，即系好似剥洋葱咁样一层一层去讲究竟嗰个真相系点样嘅呢。 张艺谋我哋都几出㗎啦。除咗剝洋葱之外咧，另外一個字可以用咧就係叫倒啖甘蔗。倒啖甘蔗就即係漸入佳境，即係一出比一出咧，三出張藝謀啦，一出比一出好睇嘅。即係我相信。 但我哋係調轉咗個時序去講。 咪就係倒啖甘蔗咯，即係話越食越好睇嚇、啊，越食越好睇，即係越嚟越即係甘蔗咧就係蔗尾咧就係淡嘅，加蔗頭咧就係甜，所以倒轉食嘅時候咧就越食越甜咁嘅意思。咁、咧就英雄咧其實相當簡單嘅，即係佢好強烈嘅。色彩運用啦，色彩運用建基於咧就係對於所謂敘事嘅懷疑。嗱，呢個咧其實係一個現代嘅文藝啦，或者電影裏常見嘅做法，就係話咧嗱，講古仔嘅人咧，我哋不嬲都覺得佢係主導嘅，而講古仔嗰人咧係唔會錯嘅。咁呢個咧，我哋一般對於理解故事嘅方式嚟，即係你冇理由見到講古我就日日就話佢錯嘅，因為呢個係。是常識嚟嘅， 講古唔好博古 嘅。係啦，咁但係咧喺英雄裏面咧，就係佢有一個所謂現代精神，就係話佢嗰個對於敘事者嘅懷疑，即係話咧講俾你嗰個故仔咧，你不斷咁話俾你知係有懷疑嘅。第一個係懷疑，第二個咧就係敘事係有競爭嘅，即係話咧李連杰可以講個故事，另外演秦王嘅陳同明又可以講另外一個版本嘅故事。咁然後咧就係再李連杰可以攞翻一個故事嘅版本去修正翻佢嘅故事嘅版本。咁咧。喺一點上面咧，呢種模式咧本身咧係好，我哋話現代主義嘅藝術嘅好常見嘅一種形態嚟，即係話你嗰個做讀者或者做觀眾咧，其實係非常之自覺同埋非常之 aware， 即係你自己 keep 住係疑惑緊嗰個講故事俾你聽嗰人係真定係假，咁你要不斷咁反思同埋思考，咁呢個過程咧就係喺電影裏面常常見到嘅過程，所以因為係一個好現代嘅藝術啦。即係佢追求一種現代藝術啦，所以咧佢嘅顏色嘅運用咧都係我哋叫極高飽和同埋誇張，即係話係非常之誇張，係俾你睇到嗰啲顏色。咁喺呢一點上面咧，佢係唔自然嘅，所以你一定會覺得唔自然啊，啲核突啊，或者覺得唔夾或者唔靚。但係重點唔係，重點係喺現代藝術裏面嘗試用咁嘅方法去話俾你知，佢係一個唔同嘅 version， 即係話其實呢種唔同嘅顏色其實只係一個唔同嘅真相嘅 version。咁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咧，佢用得好咧，講到嗰種模式或者解説得通。咁所以可能阿 Stan 喺建築上面都明嘅，就係、是、可能有陣時啲建築物咧，好靚唔靚咧，好睇嗰個建築師講唔講得通咁。即係佢如果佢講得通嘅話咧，啊係我就算啦，我就覺得你靚啦， 兜得好。 係啊，佢講得唔通咧，我可能咧就冇咁欣賞都唔停。咁呢個就係現代藝術咧，都係同樣道理。 而我咧，大家都知啦，我對張藝謀嗰啲顏色咧，都有啲感覺嘅，咁 感覺 當然就未必係好好嘅感覺啦。 有啲感慨 嚇，我睇呢一套戲咧，嗰、那個顏色咧，我就唔講我嘅喜好啦，啊好 啦， 為我啊關注佢個功能上面，即係顏色啊，對於佢講故仔嘅功能上面咧嚇、啊，有啲咩關係咧？咁我覺得。比起之前提過嗰兩套咧，《長城》同埋《黃金甲》咧，咁呢一套咧，佢嘅顏色嘅運用咧，其實就同嗰個講故事嘅功能咧嘅關係係最大嘅。 係 咁啊，嗱，首先我哋會見到有幾幕啦，就係、是、無名同埋長空，即係甄子丹決鬥啦。咁佢係用咗，譬如喺開頭。無名佢所描述嘅決鬥嘅場面咧，其實係用彩色啦。之後咧喺佢決鬥裏面咧，再加多咗一層，我哋叫多咗個 layer 嘅，就係佢哋係思維上面嘅對決。佢哋其實係一路聽住啲琴聲古琴嘅聲音，跟住佢哋兩個喺個思想上面已經做咗個決鬥噶嘛。咁佢嗰個思想嘅決鬥咧，其實就用咗黑白咁。呢、这、一個彩色黑白咧，其實喺現代嘅電影嚟講咧，其實就老生常談啦，好多時都會有出現噶啦。咁呢個唔係好特別嘅啫。咁但係咧，最特別就係佢其實之後再同秦王佢去講翻佢同梁朝偉同埋張曼玉、殘劍飛雪嘅交往或者發生過嘅事件之中咧，多咗好多重事件嘅版本啊，咁而每一个版本咧，其实就用唔同颜色去代表嘅吓，包括开头嘅用红色啦，讲翻个真实嘅事实咧，又会用白色啦吓，跟住又会有秦王佢嘅理解，又会用另一种颜色，基本上咧就用咗蓝啦、白啦、 红啦、 红啦，吓亦都有绿色啦吓呢几种嘅，咁。你可以想象啦，如果佢有咁 咁多个版本嘅故事，如果冇用呢一种颜色嘅情况去分辨出嚟咧，其实都几难理解嘅。 有一度可以即系再讲下，就系佢红色嗰度咧，就系最讲到咧，就系几个人之间嘅。即係變咗一個情慾嘅故事，即係佢哋之間嘅愛咧，同埋情啦，同埋慾咧，就喺紅色嘅故事裏面咧係最明顯嘅。即係話佢哋幾個咧就係處於一個為咗男女之愛咧而互相係傷害嘅一種形式。咁紅色為主色都好清楚。同埋咧，如果你留意嘅話咧，喺紅色呢一幕裏面咧係有大量嘅漆器嘅使用嘅。咁大家之前都講過啦，即係先秦嘅時候用漆器咧係好常見嘅。咁咧係尤其係楚地咧就係多。不過其實六度都有噶啦，即系你话赵秦有漆咧，非常之合理嘅。咁但系咧，去到其他几个场景咧，就已经冇用漆器，系喺红色嗰度咧，系用最多漆，即系打开啲盒仔啊，嗰啲全部都系用漆器。 漆器最多就系黑色同红色。 系啦，咁所以就喺呢度咧，都系用得几仔细，我都觉得。 其实咧，之前我记得有一集有提过噶啦，吓、這个英雄里边嘅大殿咧，其实出现咗三重檐啊，呢一种咁嘅形式。咁历史上咧，对于三重檐呢一种建筑形式咧，咁啊有啲争议嘅吓，咁啊未必有好充分嘅证据。咁事实上咧，亦都有啲学者系假设喺秦代嘅时候，嗰啲咁嘅建筑物咧系有出现三重檐嘅。咁而戏里边咧，亦都系用咗呢一种咁嘅观点啦，去做咗一个三重檐。咁点解唔做单檐呢？啊，或者点解唔做二重檐呢？咁当然亦都系同中国建筑嗰个重檐嘅数量越高呢，咁所表现出嚟嘅威势啦，或者佢嘅级数呢系越高嘅。咁戏里面嘅大殿就系用三重檐，但系我哋又睇返呢，其实成个大殿呢，其实佢都系用武殿顶啦，或者比较古旧啲嘅名就叫四阿顶啦，或者叫五脊殿啦。咁呢一个咁样嘅屋顶同佢嘅室内嘅空间夹唔夹呢，亦都系我去睇呢套戏嘅一个关注嘅重点嚟嘅。因为呢套戏呢亦都又反映返张艺谋，佢其实好多嘅电影呢都有少少重复性嘅，尤其是譬如佢嘅空间上面呢，咁之前黄金甲有一幕就係出现一啲好似教堂式咁样嘅空间，即係如果你企喺个门口面向大殿嘅里面，咁係会见到窄而深嘅空间嘅。咁呢个咁嘅空间呢，其实喺中国建筑里面呢係好罕有嘅、我唔敢话冇，不过呢基本上呢主要正式嘅建筑物呢其实都係用阔而浅嚟到做空间。 喺电影里面佢讲咗好多，就係话可以上二十步上十步，即其实佢可以行中心，即係垂直嗰度有成一百步，咁就好长喎、其实嗰个嘅建筑物。 其实我数过呢，佢嘅室内嗰个深度呢起码有14间嘅，咁但系咧佢嘅阔度咧，其实就比较清楚啲啦，因为佢喺佢嘅建筑物嘅外面正面咧已经见到系有11间嘅，咁而呢个11间咧，咁喺现实里边我哋见到，譬如而家故宫嘅太和殿咧，咁佢个外边都系有11间嘅，咁但系咧太和殿嘅室内嘅深度咧只系得4间嘅啫，而英雄里面呢个大殿呢就竟然有14间。咁所以呢佢出现嘅形式呢其实就同一般嘅中国传统建筑嘅空间嘅间数或者阔同深嗰个比例呢就好唔同嘅。咁佢亦都系做咗一啲嘅西式教堂空间。 同埋我见呢有一啲嘅场景入面呢喺个室内嘅布局呢亦都好唔似我哋之前讲嘅一啲中国嘅建筑嘅，譬如赵国啦，喺入面嘅一啲书斋入面定系一啲书楼入面。 书馆啊。 係啦。咁入面呢又系佢哋啲房间呢又系中环交错，有好多唔同嘅房间啦，左左右右都系啲房嚟嘅。 咁又系反映咗张艺谋佢嗰种喜好啦。即系佢鍾意喺室内嗰度呢营造一啲呢比较复杂啲嘅空间，咁呢一个所谓比较复杂呢，其实就同大部分传统中国建筑嘅比较简单啲嘅单体建筑又有啲唔同嘅。中国传统嘅大部分建筑呢，佢每一座呢都系相对个平面系比较简单嘅。如果要符合到佢功能上有一啲复杂啲嘅平面嘅话呢，通常佢就会用另外一啲嘅殿堂啦，另外一啲嘅单体建筑呢嚟到拼合，造成好多座唔同嘅建筑，咁中间用一啲户外嘅回廊啊咁样去连接住嘅。咁但係呢一套里面呢就会有见到一啲室内嘅走廊，咁然后间好多间房，咁呢一种咁嘅形式呢 其實就比較近似西方啦，甚至乎係近似現代建築多啲嘅。 就係將藝謀式嘅建築美學啦嘛。 咁可能咧，佢就係要令到咧嗰啲主角咧成日喺啲走廊度咁樣走嚟走去，咁咧又好似見到哇無窮無盡嘅嗰啲走廊，咁啊令到佢感覺上嗰座建築物咧就增加咗佢嘅規模咁樣嘅意思嚇。 同埋可能喺鏡頭入面去睇嗰、那個即係說故事嚟講，我哋見有一場就係講啊張曼玉即係飛雪啦，同埋陳劍佢哋追逐咁樣啦，但係佢哋行嘅啫。咁最後咧咁啊張曼玉咧就用一把劍咧就刺穿咗埲牆，咁啊插咗梁朝偉一刀嘅、嗯，即係有呢啲咁樣嘅場景。有呢啲咁嘅鏡頭咧，就我諗亦都係要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平面嘅空間去俾佢哋去玩咧，咁先至做到呢種效果。咁所以亦都可能係追求嘅效果為主咧，就多過係究竟歷史上面有冇呢一種嘅建築咯。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正话都讲到历史，又讲到赵嘅一啲嘢，咁我补充少少啦，即系。喺一个故事嘅基本面度咧，都认为咧就系秦国咧就嚟一统天下啦，所以先至会讲话为咗天下咧而放弃行刺秦王啊，系咪？但系咧，如果你睇翻咧，就系当时咧赵国因为未灭噶嘛，即系以古仔嘅结构，赵啊未灭，咁但系其实赵未灭咧，秦咧有排都未统一嘅。你先要打冧咗韩赵咧，六国咧先至会冧荡 近攻 啊，系啦，即系你嗰两边未完咧，系一直打唔穿嘅。咁所以其实咧，佢我估嘅啫吓，即系以十年灭六国大抵咧，佢大抵佢仲有八九年时候喺度，即系未打赢啊。咁所以咁早咧就为咗天下而放弃刺秦咧，实在系有啲可惜嘅，即系未发生任何事， 系啦，仲有 自己国家仲喺度，系啦，咁你就哎呀为咗天下啦，我灭咗自己嘅国家啦，所以将埋一统喺度都好合理。 可能佢哋有远见啫，你睇唔透， 睇唔透真系睇唔透。 咁但係呢除咗宮廷之外呢，今次呢個電影入面呢有一座嘅建築物都好特別，我諗都值得提一提嘅。咁就係呢飛雪即係張曼玉呢，佢就過咗身之後呢，咁就喺一個湖嘅中心呢就有一座艇嘅。咁呢一座艇呢，我唔知道嗰個其實係咪一個現場嘅實景嚟㗎啦，定係即係成個都係假㗎啦。咁我就係留返俾阿 Stan 去講啦。咁但係嗰一個嘅成個環境呢感覺就好清幽同埋好舒服嘅。無論係個湖啦定還是個艇俾大家嘅感覺啦。咁呢個又可以交俾阿 Stan 啦，究竟即係呢一個艇或者成個呢一幕你會有點樣評價？ 我都覺得呢一幕其實就好靚嘅，我都好鍾意嘅。咁但係呢個艇呢其實佢就係四鵝頂嚟嘅，咁即係另一個名就係五隻殿啦。咁但係呢佢最高嗰條橫向嘅正脊呢就好短嘅，咁呢個呢、又係切合到呢即係早期嘅中國建築呢都係嗰啲嘅五隻殿呢或者四鵝頂呢嗰、那個正脊呢好多時呢都會比較短啲嘅，咁呢個係符合歷史嘅。另一方面咧，佢嘅長闊比例咧，即係嗰個艇咧，其實亦都係近似後世我哋見到嗰啲園林裏面嗰啲正方形嘅艇啦，咁所以佢會出現呢一種正脊特別短嘅屋頂形式啦。咁但係如果睇翻成個環境嚟講咧，咁喺中國園林咧，其實就好少有一啲嘅建築物咧係會獨立喺一個嘅大嘅湖中間，而冇任何嘅路徑去連接住嘅。咁但係出嚟嘅效果咧就好靚啦，尤其是佢嗰個湖咧就即係叫做嚇水平如鏡咁樣啦， 在水中央 咁啊，在水中央啦嚇，咁啊在水中央最重要嘅梗係倒影啦，咁啊成個。个艇咧，好似咧就飘咗喺个空中咁样嘅，咁再加埋外边嘅山咧，又系可以用实呢一个嘅抽象啲嘅理念去理解，咁水咧就系虚嘅，咁而艇咧本身咧就系另一个实，即系喺个实之中咧有虚，虚之中咧再有实，咁呢个咧都系可以同中国嗰种园林嘅思想咧有一啲嘅关系嘅， 即系好似画个太极图咁样，中间有一点。 即係實中有虛，虛中有實。 係啊，虛中有實。而電影的確係咁啊，諗翻真啲咧，其實呢一段咧，其實係秦王嘅想像中嘅佢哋嚟噶嘛。即係其實呢個係想像嚟嘅，所以如果你批評佢哋點解可以飛來飛去啊，嗰啲唔緊要嘅，因為佢真係想像嚟嘅。唔係，係秦王嘅故仔啊嘛。秦王覺得佢哋應該係咁打嘅，佢哋應該喺想像中打咗一次嘅嚇、啊。其實秦王都係相當浪漫嘅人嚟嘅。 戲裏邊呢個秦王真係同歷史好唔同啊，真係非常之浪漫啊！又俾人誤解，講到佢真係好慘， 喊曬㗎佢成場都。 讲到佢本身佢都唔想杀啊无名噶嘛，系啊，都系将个责任都系俾咗啲大神啦，大神不断叫佢杀， 大家逼佢。 咁但系如果讲翻咧呢个虚实之间嗰个空间概念咧，另外有一幕咧就系、是、无名同埋长空佢嘅决斗咧，里边我见到有一啲嘅艇咧都好特别噶。首先就是佢出現咗幾組嘅艇喺一個大嘅庭園裏面，咁呢啲艇咧特別之處咧就係佢都係斜屋頂，但係佢係變咗喺個中間咧就空咗嘅，有個中空喺裏面嘅。咁、所以咧佢本身由正常嘅艇可能正方形，咁就係我哋叫斬尖頂啦，好似金字塔咁啊。咁佢喺中間加咗個空間喺度咧通天嘅，咁啊變咗。在平面上就变成一个环状的构图了。咁呢一种咁样嘅艇呢，讲真呢，我喺任何历史上面嘅古画啊，或者现实生活里面我哋见到嘅、中国建筑呢，我就真係未见过嘅。咁但係呢，撇开佢符唔符合历史啊，咁我就觉得喺设计上嚟讲呢，呢、這个都几有趣嘅。亦都系反映咗我头先有讲过嘅，如果将建筑物本身作为实啦，咁、啊、空间就作为虚啦。咁呢一个呢就系喺成个庭园嗰个虚嘅空间里面呢，有呢啲咁嘅艇嘅实嘅艇啦，然后呢个实嘅艇嘅屋顶嘅中间呢再加个虚嘅空间喺里面，咁又系由呢个实啦虚啦再去返实又再返虚呢啲咁样嘅虚实互换嘅情况。咁呢个亦都系反映咗即系中国园林有一啲嘅虚实之间嘅趣味喺里面嘅。 我諗呢一個都好特別嘅一個點，我哋可以見到喺建築上面點樣去將一個電影入面嘅感覺呢去配合，然後去呈現出嚟。因為啱啱咁講呢一種嘅虛實之間呢，又好切合返電影本身嗰種究竟真相係點樣呢，實同虛之間或者真與假之間嗰種嘅唔同嘅分別啊。咁呢個就係、其實喺建築上面，如果大家去了解多啲，都可以有呢種唔同嘅一種聯想喺度，又或者可以幫到個戲大家去品味得更加深入，亦都更深一層嘅意味喺當中。咁呢個亦都即係好有我哋所講啊，我哋節目名《建築意》嗰種意喺入面。咁建築點樣可以令到大家感覺到更深入嘅一啲，無論係電影俾到大家嘅一啲感覺啊，還是係中國文化當中有冇一種呢一種嘅一種意味喺當中。咁呢個亦都可以大家之後欣赏唔同建筑物嘅时候再慢慢细味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介绍咗电影英雄啦，亦都讲咗好多中国嘅屋顶嘅。咁而下一集嘅节目入面呢，咁我哋又会同大家讲边一方面嘅建筑嘅构造呢 ,Stan。 下一集呢就主要系都系讲屋顶，不过就唔系形状啦，咁去返啲构件嗰度啦。主要系讲屋脊、上面嘅装饰系统啦。咁从装饰系统呢都可以睇到中国嘅文化唔同朝代嘅转变嘅。 咁大家下一集呢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喺最后呢亦都送一首歌俾大家。呢一首呢就系、是、电影英雄嘅主题曲，由王菲主唱嘅。下个星期一晚嘅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